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五篇，箱子第九集。神棍的脸色都变了，没错，白水霄最后的死状宛如干尸，是迅速脱水的表现。年轻身体里的大量体液就这么短的时间莫名被耗费掉了，原来是起了这个作用。他只是怀疑那块水晶会向外释放消息，没想到按江炼这说法，这事儿已经发生了。他打了个寒战。 那上鬼是不是有危险了？不行，我得把这事儿通知孟小姐，让他们做个防备。 他说做就做，连滚带爬的起来，一溜烟的去了。江炼没动，他倒不觉得山鬼从此会危险了，毕竟山鬼人多势众，而且祖牌想控制或洗脑什么人旷日持久相当困难。再一个，他们所能驱使的最大一支力量其实是水鬼，可水鬼现在人人自危，为祖牌如虎，已经不在他的掌控范围内了。但那消息既然释放了出去，势必会产生一些变化。江炼直觉，那个藏匿了最多水晶类物质的漂移地窟应该再也找不到了。就像一个坚持外出跑步风雨无阻的人，忽然被告知会有厉害的对头杀过来，且就蹲守在他惯常的路线上，还会出门去跑吗？不会，他会闭门不出，屏息静气，以不变应万变。至少按照水鬼们的老方法，是再也找不到了。神棍走后，江炼就睡了，这一次是真真正正沉入黑田，没有心事，没有去想神棍此去通知的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做梦，直到天明。第二天被杂乱的帐篷框架拆卸声吵醒，江炼探出头来，营地已经变了模样，好多帐篷都已经收了，更多的只是收了盖布，上余支架立在原地，看上去有些萧索。看来是这头势必要做拔营的准备，山鬼办事儿还真是利落。神棍还在睡，粗重的鼾声后帐而出，这遍地杂扰愣是没能把他吵醒。江炼揉了揉眼睛，正想缩回帐篷收拾东西，身后不远处忽然响起了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 这位就是江炼吧？ 这什么情况？ 江炼愣了一下，迅速转头，没听错，那儿是站了个女人，五姑婆裘碧影。她的身侧立着柳冠国，看来是柳冠国领着她来找江炼的。裘碧影眸光烁动，居高临下打量着江炼。自己总不能缩回帐篷里去，江炼只得赶紧爬起来。一夜酣睡乍醒，不需要照镜子，他也知道自己那副尊容不大能入人的眼，裤子皱巴巴，头发乱糟糟的，衣服也睡歪了，领口对着肩。他尴尬地伸手扯平，又跟裘碧影打招呼。 啊，五姑婆。 柳冠国很识趣地走开了。一夜小雨，崖上的风清新而又如诗，可能是顾及五姑婆在这儿，附近的拆卸声都轻了很多。隔壁帐篷里神棍在翻身，也不知道是醒了还是没醒。江炼注意到自己的裤脚，糟糕，不一样长，一只裤脚不知怎么的蹭卷了边，脚踝露在外头。 听我们小谦说，你帮了他不少忙。 应该的。 听说你是为了慎珠来的。 看来这对母女昨儿晚上聊了不少啊。 江炼先前的莫名的慌乱忽然消失了，他抬头看裘碧影，招牌式的笑容又来了，很温和，不咄咄逼人，流露着不卑不亢。 是。 对山鬼来说，圣珠是很珍贵的东西，一般不会出界的。但是你就不一样了，你很聪明，知道做事法则。这世上想要有所得，就得先付出。我很欣赏你这样明事理。你几次涉险，帮了小千那么多忙，提什么要求都是合理的。 这话没什么错处，但听起来似乎串了个味儿。江恋还没来得及细想，裘碧莹已经换了话题。 我还听说在崖下因为情势凶险，小千逼着你日了三重连办。 也不是逼吧。 江恋想解释两句，裘碧莹没给他这个机会，无奈地轻笑道， 这孩子呀就是这样，想一出是一出的，三重连办哪能随便给人呢？再说了，你也吃不消这压力。不过山鬼看重规矩，既然认真蒙了事，那解除也得按规矩来。我跟小千说过了，待会儿你找一下他吧，尽快把这事儿给了了，也省得心头总悬一块石头。 说完这话又朝江恋笑了笑，这才转身离开。江恋站着不动，脑子里回想着方才的对答，由字道句。吃拉一声拉链响，眯缝着小眼的神棍自帐篷里探出头来，一边打着呵欠，一边把眼镜架上鼻梁。江恋垂眸，看了眼神棍那乱糟糟的卷发，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来。 若是神棍这头能早探那么两分钟，裘碧影对我的印象大概能好上几分，毕竟人是靠衬托的嘛。 神棍又打了个呵欠，大嘴朝着裘碧影离开的方向。 是那个五姑婆呀。 这位五姑婆不喜欢我？ 不会呀。我好像听他说他很欣赏你。小恋恋，你是不是多想了？ 江恋笑了笑没吭声，他没有想多，也没有感觉失误。他这种人从小看了太多人脸色，太会从哪怕一个眼神一个细小的动作中去感知温度了。他感觉到这位五姑婆不喜欢他。孟千姿的帐篷还没拆，他贴着眼膜，手拿一支红笔往掌心上画莲瓣，松脱的飘落的莲瓣。小白猴在边上蹲着，目不转睛地看。孟千姿一时促狭，拿红笔在他脑门中央画了个红点，然后夸他， 美，太美了。 小白猴怕不是真以为自己美，居然像个大家闺秀一样不蹿不跳，四下顾盼，很是娇柔造作。孟千姿又抹下一边的眼膜， 来，高级货，你没用过。 小白猴也是信了，凑上前来，孟千姿给他贴上。猴子脸太小，褶皱又多，眼膜贴上去像耷拉了一个塑料袋。孟千姿笑了个前仰后合，小白猴仍觉得自己美，更矜持了，还拿爪子想把眼膜推平，可惜三推两抹的就揉成了条。外头有通报声传来， 孟小姐，那个江恋来了。 孟千姿赶紧直起身子，一把抹掉一边的眼膜，又忙着拿手理顺头发。 进来。 江恋很快就进来了，见只有孟千姿在，觉得奇怪。这个点应该是新慈帮他梳理妆容的时候吧。 新慈呢？ 没下次算他命大，那手啊，现在拿什么都抖，我放他歇着去了。我把劲松给骂了一顿，找谁卧底不好找新慈去，新慈那点胆子我妈不知道，劲松能不知道吗？ 那你呢，山胆的事没挨骂？ 当然没有。 五姑婆好像知道 我要借圣珠的事儿啊，它没意义。 孟千姿笑起来，眉眼和唇角都弯得很好看。 没啊，能有什么意义啊？ 其实是有意义的，其实也挨骂了。昨天晚上孟千姿几乎一夜没睡，不然也不会一大早去做眼膜去缓和他的黑眼圈。先是为了取山胆的事儿挨骂，裘碧影发了不小的脾气。 说好的明明只是看看，你居然把它拿出来了，这东西是随便拿的吗？ 然而孟千姿这人就是有个邪性，做了什么没底气的忐忑事儿，你不指责他他倒会愧疚自责，越是指责他他反越能跟你犟。这次也一样，开始还耷拉着脑袋任他数落，后来那张脸就昂起来了，一副无所谓的神气，末了凉凉地说了句： 五妈，说好是说好，但计划不是赶不上变化吗？他主动落的，自己想出来，再说娶都娶了，不是没出什么事吗？这儿子生出来还能再塞回去吗？养着呗。 裘碧影让他噎得半天说不出句话来。孟劲松在边上听着，想笑又不敢笑，只好催动一张扑克脸拼命忍着。后来说起给江恋吊圣珠的事儿，又起争执。孟千姿要吊贵州梵净山养猪地里最好的一颗，裘碧影依然秉持着一动不如一静的借条说道： 那儿的圣珠最少也养了好几百年了，从来都是只入不出，你这一动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 圣珠就是用来显象显阴的，它只有这个功能，你只收着它不用，就如同光养了千里马不让跑，怕它跑起来有闪失，这不是可笑吗？江恋救了我的命，怎么我的命还不值动用一颗圣珠吗？啊，我做这个王位连圣珠都不能动了。 孟千姿不能理解裘碧影的想法，裘碧影最怕孟千姿把问题上纲上线，动不动就拿王座做文章。 唉，这小千儿也不知道像谁，被七个妈轮流带大，性子也是集七家之所有，难描难画。说他听话吧，他谁都敢顶撞；说他不听话吧，明明也不是。乖起来，怪招人疼的。五妈不是小气，就是觉得你呀，太感情用事。江恋为了圣珠才做了这些事儿，他是有目的的。你看人得仔细。 我知道江恋是什么样的人，我又不是不会看人。 你会看人，你要是会看人当初也不会。 他忽然意识到失言，陡然住了口。孟千姿沉下脸，嘴唇微微翕动着，眼圈都红了。孟劲松心叫糟糕，想打个圆场，又知道这不是自己插得上话的场合。好在这个时候外头通报的进来，说有一个叫神棍的有非常重要的事儿要面谈。总之就是不太开心吧，但是也懒得提这些芝麻绿豆的事儿。对着江恋，孟千姿就一个说法： 没事啊，搞得定啊，挺顺的呀。现在交通都快，贵州过来飞一两个小时就到了，等我们回到云梦峰，圣珠就应该在那儿等着了。恭喜你了，神棍那个箱子是连个影儿都没有，你这个快揭盖头露真容了吧，啊，期待吧。 贵州过来，怎么不是用他在武陵山掉的那颗吗？ 江恋没多想，只注意看他，总觉得孟千姿没睡好，眼睛周边有很轻微的浮肿，还觉得他的轻松有些用力。不过不好多问，江恋说了句： 哼，挺期待的。 忽然又想起昨晚神棍急急过来通报，那些推论孟千姿大概都已经知道了。 山胆取出来了，帮得上水鬼吗？ 孟千姿沉默了一下，缓缓摇头： 当时我是真以为取出山胆事情就会如多米诺骨牌般酣畅淋漓，一推到底，然而不是，又僵住了。 我只拿到了一个山胆，山胆只能摧毁组牌，但摧毁了之后又能怎么样呢？水鬼家求的是一个真相，家族这几十年来无数死伤究竟是为了什么，未来是否还会遭遇更大的祸患？不然丁盘里为什么心心念念宁死都要把找山鬼帮忙这样的讯息传达出来呢？水鬼家一直在找飘移地窟，也许等他们找到了，我带着山胆去治嘛，把飘移地窟里的组牌都变成烂棉絮，这件事的意义在哪儿呢？ 这话题有点沉重了，除非以后出现新的切入点，否则无解就是无解。江恋想说点轻松的，他低下头，恰看到孟千姿掌心零落的莲花瓣。 我这是被废了？ 孟千姿托起手心让江恋看，其实还是朵莲花，仔细看只有两重莲瓣，最外围的那一重都脱落了。 那神棍呢？ 他暂时是废不了了，他跟山胆有着说不清的关系，身上又有太多谜题待解，而且他天南地北游历了那么久，确实通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我和我妈商量了一下，都觉得先把他留着比较妥当。 哦，唉，世事难料啊，当初在崖下他是最不够格的那个，还是掺了我的光，哼，勉强充数，现在好吗？他晋级我淘汰。 你在这算什么？你本来就不想当连办。 是吗？可能吧，也说不清楚。想自难出口，不想又不愿出口。我是不是又得背书了啊？ 这次不要你背了，我来说就行。仪式是少了点，但谁让我们讲究这个呢？你忍忍吧啊。来，伸手。 江恋伸出手，手背朝上，忽然想起起誓时是这样，解除时大概要反着来，又改成了手心朝上。应该是做对了，孟千姿径直把掌心画了莲瓣的那只手附了上来。被江恋的手一映衬，孟千姿的手就显得尤为纤细，江恋的指尖已然拖到他的腕了，只要略微一翻手就能把孟千姿的手尽数包在掌心。江恋恍惚了一下，竟有点紧张， 自己这手会不会不受我管束真就整做了？有可能。儿大不由娘，这手长了二十来年了，万一他有自己的想法呢？ 他盯着自己的手看，听到孟千姿说 废除莲瓣没有潜力，也就没有专用的说辞，我就用山鬼常用的说辞好了，一个意思。 嗯。 江恋的注意力全在手上，他觉得自己那小拇指好像动了一下。 你小子想翻天呢？ 此生有幸，终道结缘，缘不到老，路有离分，随我伴我，离我去我，晚不强扭，客不强留，天圆地方，山高水长，由君策马，任尔高飞，旧约不续，情义留存，谨守其口，谨慎其行，反刀相向，必受其殃，天地人神山鬼共鉴。 孟千姿的话一句一句就响在耳边。他看到孟千姿把手抽开了，还看到自己上托的手原来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并没有动。也许小拇指动了一下只是他的幻觉，那时候小拇指没动，只是他的心动了一下吧。 快看看那猴。 孟千姿这时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还拉上江恋看。寻相看去，那小白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抓起了孟千姿方才抹下的眼膜，费尽力气扒拉开了，有样学样也往自己脸上贴。他那不叫贴了，叫拍，又拍不准，啪一声 拍在嘴角边又掉了下来。小白猴低头想再去捡起来，孟千姿先一步过去捡起了，扔进了垃圾袋。 美死你了。 小白猴眼巴巴地看着孟千姿，想从他这儿再享受些高级的。江恋也笑，孟千姿似乎不是很喜欢跟人打交道，但和山兽相处时从来都是发自内心的轻松和欢喜，一颦一笑都十分动人。 哼，这么喜欢准备带走了养吗？ 孟千姿摇头，有几分不舍，但语气并不犹疑。 人家是山生山养的，崖底才是他的家，哪能因为自己喜欢就把他带走啊？这世上中道相逢，太多喜欢的人和物了，你留下来也不容易，他跟你走也不轻松，记住就好，看缘分吧。 嗯，也是。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